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今天为什么没有定语了？ 因为要认真的这个说一下开头语。 OK， 那要提醒大家，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要记住了，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底下的直播键。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同时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早上的美丽的直播间和美丽的主播们了。 是的，大家记得啊，如果进到直播间之后一定要点击关注，好不好？每天早上呢，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待您。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太阳公公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好心情呢？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那昨天是七夕节，七夕节的这一天呢，昨天是七夕节，那七夕节的这一天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珊珊昨天去干嘛了？ 一个同学被求婚。一个闺蜜被求婚。 OK， 很甜蜜的一个节日。 是的。 那今天我们的好奇头条号就从两个欢乐的节日说起吧。 好啊。 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乌克兰的一个节日，对不对？ 乌克兰的这个节日呢，是一个泼水节。这个泼水节的好处在哪儿呢？这个泼水节特别特别的酷，那就是你看到心仪的姑娘，你就可以直接抱走了。首先我特别期待哈，如果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出来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好不好？让我和水水知道谁在。那这个乌克兰的节日呢，是很多男生游客会不远千里跑到乌克兰去参加的一个节日，是每年这个有个节日叫复活节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就是乌克兰的泼水节。很多男游客呢就会借着这个节日去看一下乌克兰的美女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其实说到泼水节，好像是就会让人产生一些很浪漫的联想。 对，泼水节总是很浪漫。 有人说泼水节是男人最爱的节日。很多人会大胆的 借机向心仪的漂亮女孩来表白，胆小的男人呢只能干瞪眼和干着急。那乌克兰本土的女孩们也都非常的大胆和直白，他们会争先恐后的向帅哥泼水，被泼水最多的男士往往就是最受欢迎的。在这个节日里面是这样说的。 但其实我看到就是在这些图片当中显示的，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在戏水了， 其实就是戏水。 一般来说就是在一个海边或者是河边有水的地方，我觉得不会是被泼最多的男生，因为男生肯定全身都是湿的。 或者是泼生，就泼水最多的男生被泼的最多，就是因为他们反正就是作嘛，对不对？不作就不会死。 对，我们也可以通过图片看到这样的一个节日的盛况啊。 我觉得其实这个标题看到心仪的姑娘就可以直接抱走，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这个 标题党。 标题党了。它其实意思大概应该是这个乌克兰的女生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大胆的，比较热情的。然后如果你在节日上跟她相逢的话，是有可能会创造一些美好的这个相遇的哈。你如果真的抱，人家可能也就让你抱了，对不对？比如说在一些如果是比较传统的这个文化氛围下长大的女生，不管在什么节日上面，比如说我如果是路过，不小心卷入了这场泼水节的风暴， 但你长得就不像乌克兰的女生啊。 万一有人觉得像呢，对不对？万一有人不知道乌克兰女生长什么样呢？她如果上手抱了一下， 看我的表情， 对不对？ 看我的表情，现在我嘴角上扬，给你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那请问乌克兰的女生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起码是金发碧眼嘛，人种不一样哎，这位亲。 混血，不能混一下吗？老姚来了，姚姐雨说三三好，早上好。因为今天的这个后一个时段，8:30到9:30的时候呢，是请到了我在北创营的一个同学。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创业者嘛，他是做帮助大家在进行MBA 入学考试之前的培训的。所以说今天这个老姚也是我们的同学之一，我们今天会有很多同学来捧场，包括之前的基因那点事儿啊，朱古力豆儿都是我同学。 OK， 所以今天我们会聊的是如何考上顶级商学院。 对，你看咱们节目全靠我们同学撑起来。 我怎么觉得另外几万观众听起来有点不太开心呢？ 另外几万观众在哪儿啊？你能出来冒个泡好不好？让珊珊试试看一眼，让我们知道我们除了亲友团之外是有别的观众的。 OK， 那刚刚珊珊带来的是在复活节之后的第一个周末的乌克兰的一个节日，是泼水节，对不对？那我要带来的其实实际上也是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会在英国的伦敦诺丁山举行的诺丁山狂欢节。那诺丁山狂欢节呢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大的嘉年华。好，知识点来了，请问珊珊，什么是嘉年华呢？ 嘉年华就是一个综合娱乐活动，在嘉年华上面可能有很多包含着吃喝住行，然后各种体验活动的一个综合一条街。 好，你的这个回答我给你答， 最后这个名词是一条街。 好，我给你答95分。 我的天哪，这么宽松的考试，如果考商学院能这么简单就好了。 3分扣在一条街每个字扣1分，2分扣在我对你不爽。 就是综合文化娱乐活动，这个的点是比较对的，对吗？ 没错。但是呢，诺丁山狂欢节其实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历史背景。就在于其实它是当时在伦敦爆发的非常多的种族矛盾当中矛盾激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如果看到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1959年的时候，是有几名白人的青年杀害了一位来自这个安提瓜和巴布达的移民。然后呢点燃了当时在诺丁山的移民们就是很长时间积累的一种怒火。然后爆发了一次暴力的事件。后来呢其实是一位女性，她站出来，她提出说我们应该举办一个具有狂欢性质的让大家一起呐喊的节日，这样的话呢可以释放大家的美丽和善良，让大家的天性在一种欢乐的气氛当中得到释放。于是就有了诺丁山狂欢节。那也是在每年8月末的时候，诺丁山狂欢节会如期的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们可以看到会有很漂亮的嘉年华的游行的活动。 很漂亮的嘉年华的游行的活动，这个点在于水师播出来的这张图片上面其实就是两个漂亮姑娘。嘉年华在哪里？ 你不觉得他们穿的就很嘉年华吗？ 对，他们脸上啊，还有身上会贴一些 bling bling 的这种装饰啊，就是闪亮亮的，有各种图案造型的。 对， 啊，有嘉年华的感觉，的确有。 大家其实实际上对诺丁山不会感到陌生，因为首先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非常火，叫做《诺丁山》 登陆是吧？ 那是诺曼底， 诺曼底是吧？ 诺丁山是茱莉亚·罗伯茨和那个休·杰克曼演的然后讲的是一个好莱坞明星和一个住在诺丁山的书店老板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那其次呢，因为诺丁山是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富人区，包括像贝克汉姆他们一家这样的名人都是住在诺丁山。那边环境非常非常好，所以说大家如果去英国的话，不妨试一试在每年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来到诺丁山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狂欢节。 好，那既然刚开始分享了两个节日呢，咱们待会儿要不要送半首歌好不好？送半首歌曲之后呢，跟大家分享两条关于动物的资讯，大家稍等一会儿，马上回来。 那既然诺丁山讲的是一个旅行书店的老板和好莱坞明星的故事，一首 Traveling Light 送给大家。 Across the miles of frustrations and rivers and raging, picking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要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有很多收听收看的方式。这样哈，水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的方式，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收看的方式，好不好？ Okay, 没问题。 收听的方式特别简单，收听的方式呢，就是只要您开车的话呢，可以打开 FM98.2 或者是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如果您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些收听的软件的话呢，也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真的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介绍呢。那收看的方式呢，大家有可以选择三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同时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在主播间和大家聊天的主播了。 是的，记得进到主播间之后请马上点击关注。我看到了姚杰宇、达飞、基于那点事儿、 Lisa 都来了。如果来到了之后呢，也欢迎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我今天好奇头条号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两个节日嘛，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动物的事儿。我分享的动物是跟大象相关的。 OK， 所以大象又怎么了？ 不是大象又怎么了，是人又怎么了？这件事情呢，是在泰国大城府一名女子叫做威莱文，她是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哈。她在当地一个公园游玩的时候，拿出生香蕉喂大象，遭到了这个公园的一些制止，可是她依旧不死心，继续喂它，结果非常非常的严重。强行喂大象生香蕉，后果很严重。 所以大象生气了是吗？ 大象发怒了。大象是怎么发怒的呢？大象以鼻子绕过这位女士的脖子，然后把她抬起，再猛地抛向地面。 哇， 很严重， 所以受伤严重吗？ 受伤严重，导致女子身受重伤，需要被送往医院抢救。 哇， 其实就首先，我觉得好像看到这条资讯之后，应该不应该那么开心？ 我没有开心，我没有开心的表情吧？没有。 我刚才有一点点，你知道，我之所以会觉得有一点这种情绪，是我首先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挺难得的。不是难得，其实挺少见的。 就大象脾气其实挺好的，对吧？ 大象脾气其实很温顺，包括这个动物园也说了，说大象的性情其实很好。然后它30岁了。基本上从来没有伤害过游客，确切的说是从来没有伤害过游客。他的性情是非常温顺的。但是他只是不喜欢吃生香蕉。 对。 可是这个女游客就一直强行喂他生香蕉，大象就会发怒。你知道我之所以会觉得没有那么同情这个女游客，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时候就是 no 作 no die。 他就是不听劝，对 吧？ 经常在动物园，你觉得发生了什么样的动物伤害人的事件？那肯定是人先伤害了动物。基本上是这样。 包括 除非是豹子、老虎之类的。 包括前一段时间一直出现的这个野生动物园的各种事件。 对， 大家在野生动物园非要把车窗咬下，最后又被什么咬到了胳膊，被虎咬到了腿之类的。 对， 包括还出现过，其实真的是送命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游玩的时候和动物相处的时候，都能够友友好好的，把它像朋友一样去对。如果你对朋友那么好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朋友，如果你强行喂他生香蕉，他也会生气的吧。 对，我就会用我的手把他的脖子卷起来，然后把他扔向远方。这个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也跳了一下。 你扔不动我。 其实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在动物园游玩的时候，不仅是要和动物好好相处，更要严格的遵守动物园的各种规定。 是的。 特别是当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已经上来制止或者是劝你不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千万别做，因为后果很严重。 对的，要听劝啊，孩子要懂事儿。 没错。那刚刚分享的其实是在动物园的一个消息啊，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个人与动物的故事呢，同样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它是出现在广西的一位打工仔的身上啊。这位打工仔其实年纪也不小了，有54岁了。他是最近在黑龙江独自去广西打工的时候，黑龙江人，然后凭借多年的这个木工的手艺，他其实实际上在广西生意做得不错。但是他在广西被有一段时间被一些蚂蚁就是爬到腿上，小腿上咬了一咬。他当时其实只是觉得有一些瘙痒，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身体越来越不舒服。最后到医院以后才发现他被蚂蚁咬已经 出现了中毒的迹象 啊。 那医院也是给出解释说，其实实际上每一个人对于蚂蚁这样的毒是它的免疫力是不一样的、嗯、蚂蚁本身的毒性并不大，但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被蚂蚁咬到了， 嗯， 千万不要轻视，需要做什么呢？这些小 tip 来了啊。首先呢，你可以用肥皂或者是苏打水赶紧的去清理伤口。 哎，感觉好像是如果在野外被各种昆虫叮咬之后，肥皂可以抹一切， 肥皂可以抹一切， 就是肥皂水。印象当中好像如果你真的被什么叮咬了，身边没有任何特别有明确效果的这个药品的话，抹肥皂，然后抹牙膏，抹蜂蜜水， 而且还可以喝、哦 对，不，就是倒一杯蜂蜜水，先抹两滴，然后剩下的全喝了，是吗？ 嗯，肥皂水也可以试试。 嗯，就各种各样的，包括我小时候还听过那种，就是母乳。 嗯， 哦， 对对对， 是吧？ 就是、嗯、还有就是我们小时候总会让你说，你如果被蚊子叮了一个包以后，然后你就可以抹一点口水。 嗯、对， 那个是对的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在这个北京的夏天第一次遭到了一群蚊子的攻击， 嗯、 我觉得可能是秋老虎。 这个是 这种时候蚊子是叫秋老虎吗？ 男子遭蚂蚁围攻，毒素遍全身，仍未脱离危险。咱们首先慰问一下这位男子啊，然后昨天是水水遭蚊子围攻，毒素遍全身，他机智的用口水点了两下， 对， 是这样的， 昨天一直在舔自己， 好恶心呐、啊。这种话是怎么接上来的？嗯， 所以我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蚂蚁咬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严重的后果呢？嗯、是因为大多数的蚂蚁其实实际上它是无害的、 嗯， 只有少部分的种类才有毒。那被这种蚂蚁咬伤以后呢，人类会出现一些痛感和不适的症状，因为这些蚂蚁分泌的蚁酸能够破坏人体内的蛋白，从而引起一种痛痒感。 嗯、 那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呢，这种感觉就会更加的强烈，严重的会导致休克。 哇， 嗯， 所以如果在野外的话，尽量做好各种防护措施。因为我是去过就是原始森林的嘛，你知道在原始森林的时候，真的会，你一定要把自己绑得特别严实， 嗯， 就严实到那种就不能露缝，你知道吗？就那种鞋和袜子和裤腿之间，你要一层套一层， 就不能穿超短裙。 哦、哇塞，去。去原始森林穿超短裙吧， 就是自杀是吗？ 嗯，你回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腿上应该会变成蟾蜍吧，就各种皮状。嗯， 好，两条新闻告诉大家、嗯，大象和蚂蚁都可以伤害你，但前提是你不要伤害他们、 嗯， 好不好？爱护自己和动物好好相处。 是的， 嗯， 好吧，那咱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关于动物的资讯。好了，我看到其实魏玲也来了哈， 嗯， 不好意思哈，魏玲也是我们同学， 没关系，今天就是你们同学会， 下次我们同学会你来参加好不 好？这样就显得也像你同学了， 我准备也组织一个， 也组织一个同学会是不是？ 嗯， 那好，好奇头条号的最后一个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黑科技。我们有一个同学应该来，就是应该来听一听，因为他是做宠物的， 嗯， 这个黑科技呢是跟宠物相关，有很多宠物黑科技，其实有很多人一直在花很多的心思去养自己的狗狗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些黑科技让我们看了之后就不禁感慨，真的很想投胎当条狗啊。 嗯， 最近呢是有一条微博引起了人的关注，这个内容是这么说的哈，说一名铲屎官花了3年的时间给他家的狗狗造了一间小房子，嗯，有多小呢？也就有几个小房间， 嗯， 自带小游泳池， 嗯， 休闲小沙发，小型运动场， 就还好了， 嗯啊，真的呀， 一点都不奢侈， 嗯，哇，你们家有几个小型游泳池啊？ 我们家就是旁边就是河，跳进去就是泳池。 你这种生活的精神，我特别特别的欣赏。 对， 那请问你们家有几个小型运动场呢？ 我们家有3个小型运动场， 嗯， 分别是厨房、厕所和我的卧室。 嗯，好的， 嗯， 请问你们家有几个小卧室呢？ 小，我们家在我的卧室里面分了几个小卧室， 区域是吗？ 一个是我的床东边、一个是我的床西边，一个是我的床中间， 还有个懒人沙发是吗？衣柜里也能勉强的睡会儿。好吧，其实就是这条微博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说哎呀，这个狗狗生活的条件可真好。嗯，的确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这个朋友们养狗嘛，或者养各种宠物、嗯、而且他们会把狗狗的图片啊，跟狗狗相处图片啊，放到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上面去秀炫晒。 嗯， 的确是，如果发现就一个人他在朋友圈发这种狗狗的图片啊，发猫猫的图片啊，你会觉得还蛮可爱的。 嗯， 看久了你会把它当成你朋友圈存在的一个形象，你不觉得吗？ 嗯，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养的狗养了猫两条，两只还是两只？ 两只， 两只猫。 哈哈哈，不好意思啊，全世界所有的猫猫，我知道你们是安知的。 嗯， 两只猫，一个叫饺子，一个叫包子。 嗯，哦， 我后来时间久了，就它经常在朋友圈，基本上每天都发饺子和包子的趣事。我后来就基本上觉得饺子和包子变成了我的朋友，你知道吗？就 是 我吃饺子和吃包子，我心里就想，嗯，心里有点怪怪的。 一只饺子，一个饺子，吃进去好吃吗？ 嗯，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就拜访了一个朋友， 嗯， 他在三里屯那边开了一家还挺高端的一个宠物的， 嗯， 就是生活馆， 嗯， 然后他现在最高级别给宠物做 SPA， 嗯， 收费是一次1880。 我的天哪！ 然后你听我说，有人做。 啊， 就有人把他们家狗狗送过来，然后就给他们家狗狗做 SPA， 一次1880。 SPA 的全过程是什么啊？ 就是真的就是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SPA 的一个疗养室， 嗯， 然后他铺着那个毛巾，然后就狗狗就趴在上面，然后就会有人给他按摩，然后给他做香薰，然后狗狗就很享受的在那边就是做 SPA。 这个画面我不能想象，以及我不能接受。 我连1880的 SPA 都没有做过，一只狗他居然花了1880做 SPA。 哎，我从来就真的没有做过1880的 SPA。 1880真的太贵了。 你也没有做过对不对？ 真的太贵了。 嗯， 啊，我觉得比如说， 难怪我们不是狗吗？ 是吧，活该咱们是主持人。太辛苦，看到有钱哥来了， 嗯，对，终于一个不是珊珊的同学来了， 嗯嗯，对，好久不见了。但是他们在说这个是不是直播屏幕有问题呀？ 嗯，好久不见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里多交流，好不好？今天好开心，大家都来了，很热闹。 对的， 嗯， 哦，好， 嗯。 我看到了，的确是这个有钱哥也在问什么情况。达飞说直播屏幕有问题，咱们这样啊，咱们稍等啊，咱们先不要着急，我们待会儿来调整一下。 我们待会儿来调整一下，其实还是讲到刚刚那个宠物的话题。 嗯， 你知道现在就是黑科技来说的话，对于宠物，时间已经是一个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了。 嗯，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一直会担心说狗狗如果一天要吃三顿的话，怎么去投食？ 嗯， 现在就是这，我觉得也不算黑科技了吧， 嗯， 就是大家都比较常用的，就是定时投食器， 嗯， 就放在家里面，那个机器就会按照你设定的时间自动的按照量来投食， 嗯， 这样的话那个狗狗就每天有不同的时段可以吃不同的东西 啊， 所以其实真的也还蛮有趣的 啊。 嗯， 我看到那个定时投食器了。这样吧，这个时段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这样先休息一会儿，在这个时段继续下个时段开始之前啊，开始之后咱们继续跟大家聊好不好，就各种关于狗狗的黑科技。 嗯，好，嗯，好，那我们来听一首歌，马上进入下一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早餐一大波要袭来。 嗯，孙尚送给大家，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知道水水马上又要带来每天的早餐系列，觉得现在又开始饿了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同样没有吃早餐，决定悲壮的陪着珊珊一起饿着看着早餐的水水。 特别特别开心，这样还算是朋友们。 嗯， 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是没有吃早餐的，请你做好准备啊，这是一场真心的折磨，但是你又控制不住自己想听想看。嗯， 对，那要同时提醒大家，您不仅可以听早餐，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听我们介绍早餐。 嗯， 您同时可以看早餐的图片， 更 可以通过以下的3个方式来看。首先，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看到我们早上的直播。 拜托各位了。 那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早餐系列。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玻利维亚的早餐。 哇， 那玻利维亚的早餐其实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菜和肉的馅饼。 嗯， 他们的传统呢，通常是会把肉、猪肉，然后牛肉，还有蔬菜填充到这样的饼里面去，还会加少许的糖。 嗯，你知道我看到水水准备的这张玻利维亚的早餐的照片，其实真的让人心情非常的好。 嗯， 首先我打开这张图片之后，它是明显是黄色的。 对。 然后在一个盘子上面中间放了一小碗芒果， 对， 或者类似各种各样的水果，对不对？周边是像一朵花一样依次摆开了11颗饺子。这个饺子就是水水刚才说的、 哎、你最近量词真的是有问题，一颗饺子吗？ 一颗饺子显得很淑女啊。对不对？ 但我就在想说、 你不觉得说，哎，姑娘，你吃几个饺子啊？我吃10个饺子，听起来就很爷们儿。 吃几头饺子呢？ 嗯，太凶了。如果说，哎，姑娘，你吃几颗饺子？你不觉得这小小颗的吗？ Okay, 像葡萄一样很秀。 但我觉得这个分量有点大，对吧？ 有点大， 我觉得好像是3-4个人的量了。 啊，对，这个饺子其实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我觉得这个饺子跟咱们平时想的饺子是不一样。 人家是馅饼。 它长得很像饺子啊。 OK, 那不知道玻利维亚的早餐大家是不是、 咱们投票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觉得这是饺子还是馅饼？ 如果大家觉得这是饺子呢，打1；如果大家觉得这是馅饼呢，打2，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反应。 一、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真的是特别特别实用，也特别特别感人的饭。 你等一下，赶紧的，我要讲一下埃及的早餐，因为今天早上我真的很喜欢埃及的早餐。 是的吗？好。 我跟你说，埃及的早餐它通常是由什么呢？由蚕豆、鹰嘴豆、大蒜和柠檬共同制作而成。途中你所看到的这样带有少量的橄榄油，撒了一些辣椒、芝麻酱、煮蛋和一些绿色蔬菜丁的早餐呢，就是埃及的标志的传统早餐 啊， 看起来真的就好好吃。有没有 是一碗粥是吗？ 是一盘糊，好吧。 我喜欢玻利维亚的早餐， 是吧？看起来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是山东人，我本来就不喜欢吃什么糊糊啊、粥粥啊这种 米米啊， 对对、 饭饭啊， 我喜欢吃饺子。我喜欢吃包子和饺子，你知道包子和饺子就是一口咬下去既有肉又有馅。 全都打的是2， 你是瞎吗？云水，在我目力所及范围之内，小七也疯狂，小高，没有花轮的丸，印第安的老斑，烟刺痛的眼，这么多人打的都是1，哎，大家都喜欢吃饺子。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打1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同学。 不是，他们不是我的同学。 OK, 大家所以还是觉得玻利维亚的早餐就是一盘饺子。 对，还有浅蓝1987也说的是111。 没有问题。 对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问题是什么？就这样屈服了吗？ 懒得争辩。 就是饺子。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日本的早餐。日本的早餐比较清淡，而且看起来也非常的具有日本的那种精致的特点。它其实实际上是用豆腐做的早餐。在日本其实用豆腐来做早餐非常的流行。再配有比如说珊珊不爱吃的米饭啊。然后把它们泡在酱油里，你就拥有一顿美丽而且健康的早餐了。 好像日本的饮食的确比较健康一些，是不是？ 其实在早上的时候还是要吃更多少油的东西。 对的， 像比如说在我的老家贵州省或者是四川省那边，就是太油了。 其实可以提醒大家，吃饭的话，比如说你早上身体刚刚开始苏醒，的确是应该从少油少盐开始，慢慢的让你的身体复苏，要不然刚开始你吃很多很多大量的油盐的那种口味很重的东西，你的代谢的这个系统它的压力会很大。 对， 但是作为贵州的云水，他们家每天早上都是吃的啥子哟？你们知道不？ 又在这边就是阴阳怪气。 羊肉粉， 我们那边把肉发成乳。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 你敢不敢报一下你们贵州的每天早上都吃什么呢？就是大概的一个菜单。 肠旺面，牛肉粉，羊肉粉，然后素粉，就是各种粉。 肠旺面听起来 就 给肠胃的压力就很大。你知道我们山东每天早上吃什么吗？ 饺子。 怎么还在破梗呢？有的时候也吃点包子了。饺子包子，反正就是那种又有皮儿又有馅的啊，然后一口咬下去就充满着感动，怎么什么都有的，一口咬下去吃到了全宇宙的感觉。 OK，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马来西亚的早餐。马来西亚的早餐呢很简单，一般就是一碗热腾腾的面，配有鸡蛋、蔬菜和调味料。 哇，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好吧？我感觉 这个非常好，这个很像家常面。 因为今天的五个国家里面，其实有三个国家都是亚洲的 啊， 就是日本很清淡，然后马来西亚这碗面你也觉得好适合当早餐啊，就是吃起来又温暖，然后感觉就是面所带来的那种暖暖的感觉在胃里就很舒服。 我觉得面汤真的是一件让人很幸福的事情。 Okay. 它里面有这种面的粮食的味道，然后有热汤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OK， 那在今天我们要重磅的推出 啊， 那就是中国的特色早餐。 在这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亲爱的云水？刚才我本来在之前的三个当中，我首先是选择了那盘饺子，我觉得饺子在我这儿稳赢。然后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热汤面之后，我就开始有点犹豫，因为我觉得热汤面真的也是杀手锏，拿出来之后谁都挡不住这种温暖，这种温柔。然后你说中国的早餐，那肯定中国的赢啊。 OK， 比吃还有人比得过中国人吗？ 所以你想来想去，就是不知道在自己是应该选马来西亚呢，还是选日本呢，还是选这个中国的早餐呢？ 是的， 最后发现你是想多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直播间里不可以吃东西。OK，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早餐比较特色的。其实呢，中国的早餐比较多样。比如说有很多地方爱吃稀饭，你知道什么叫稀饭吗？ 我知道，就是大米饭加水。对吧，就是弄稀一点。 对对对，就是稀一点的饭。 你怎么会问出来你知道什么叫稀饭吗？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北方人我觉得没有稀饭的概念。我觉得北方人喝粥吧。 不是，哎，我们家很爱喝稀饭。 OK， 为什么呢？我们家其实不叫稀饭，我们家 叫 汤。 叫汤。 而且大米汤。 OK， 大米汤。 大米汤就是你们说的稀饭吧，就是用比较少量的米加水煮出那种就是米粒还比较分明。然后主要是汤水，然后偶尔有一些米在里面的这个大米汤。 对， 是你说的稀饭的意思吗？ 是我们说的稀饭的意思。 好， 然后还有比如说炸糕，比如说烙饼，比如说面条，但是其实最典型的其实还要就是外国人最喜欢的吃的其实就是豆浆油条了。 真的 我真的觉得豆浆油条好好吃，我决定一会儿去买豆浆油条吃。 好的，我能在这儿继续工作，然后等你回来给我送吗？ 不可以。 因为直播间不能吃东西， 也不能喝豆浆。 所以说我看到了，其实很多朋友对早餐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哈。花椒用户也说了，这个0829075418说好想吃啊。王子也来了，欢迎欢迎。青氧化钠说了贵州吃米粉，是的。Lisa 说了这个豆浆油条还得配个茶叶蛋，那就完美了。 对， 所以说你特别善良的只是讲了中国人是喜欢吃豆浆油条的，然后并没有拿出豆浆油条的图片，对不对？ 我拿出豆浆油条的图片了，不是中国的图片 吗？我看，我要看一下哈。我必须要把这个图片给大家放一下。 上海的倒数第二张。 好的。 看一下。 我 我的天哪，不能接受。 嗯， 关键是这个豆浆油条，你知道油条那种 砰砰的 金灿灿的感觉， 金灿灿的感觉， 嗯，然后旁边有 金条一样， 嗯，对，然后旁边那碗豆浆也是让你觉得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成分，又很暖，每天早上， 嗯，就像一碗白色的玉， 对，嗯，关键是豆浆还得蘸油条呢，金镶玉。听起来又很吉利，旁边还放了一笼小笼包，跟饺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然后就是饺子如意金镶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餐专题，最后我们给大家捧上来的是一碗是一盘是一份中国特色早餐，吉祥如意饺子金镶玉。 怎么着，你是要过春节了吗？我想问一下， 你都吃饺子了， 祝大家三阳开泰啊。 哎，你知道在我们家基本上就只有春节的时候才会吃饺子。 No， 嗯，小寒吃饺子，大寒吃饺子，三伏吃饺子， 一切节日吃饺子， 24节气当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吃饺子的。嗯， 在我看来应该是全部。就到了北京在什么时候都要吃饺子。 嗯， 天气冷了以后基本上所有的节气都在吃饺子。 好吧，嗯， 因为不动耳朵，对不对？嗯， 对，就是哎，有一个俗话叫做什么呢，大家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哈，嗯，就是 好吃不如饺子。 不是这句，不是这句雨水，你还是个孩子。是另外一句，大概就是什么什么几月几吃饺子，耳朵动不掉。嗯， 你这个连押韵都没有押上，你怎么让我相信你啊？请问， 我相信会有人告诉我的，好不好？那咱们来进行一个投票吧。嗯，今天呢，是我们微微一笑五十国早餐系列的第七天了， 第七天了， 第31国 排出去了。 对， 因为如果有中国的话，大家肯定不会选别的国家的。 是的， 我们就在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和玻利维亚里面选。 我觉得不能搞特殊，这样吧，五个国家呢，中国是第一啊，让我们来选个第二，好不好？ 好， 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 那大家喜欢哪一个国家的早餐呢？ 嗯， 把这个国家的名字打上来，好不好？ 好不好？咱们这样，以此给大家再播一下这几个国家早餐的图片哈。 嗯， 如果是马来西亚的话，马来西亚是一，你喜欢这碗热汤面打一告诉我。 嗯， 如果你喜欢日本的这种比较清新的比较健康的豆腐啊纳豆啊这种小食配上米饭，然后你就打二，好不好？嗯，啊，如果是埃及的这碗糊糊，是不是很不有利他们取胜？就打三啊，这是余音水喜欢吃的糊糊啊。 对， 大家请记住，余音水是一个喜欢吃糊糊的人。 对， 嗯，那接下来如果是玻利维亚的这盘饺子，大家就打四，一二三四，大家更喜欢什么呢？也期待告诉我们了。 嗯，OK， 好。 那在工作日的早上，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用餐的好心情，有个工作的好心情。 嗯，那刚刚分享的很多都是关于吃的消息啊。 嗯， 接下来呢，我要分享一些关于穿的消息。 嗯， 我昨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当中有一些数据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猜一下，你大着胆子猜。 我特别能大着胆子猜。 好，根据麦肯 要多大？ 根据麦肯 巨大还是有点大？ 超级大。 好，超级大。嗯， 好，你听我说。 Okay， 根据麦肯锡2016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全球服装生产量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翻了一倍，首次达到了多少件？ 哦，这个真的很难呢。 嗯， 是服装生产量。 对，服装生产量， 全球的。 对，就是在这14年当中。 嗯，哇， 14年当中我们一共生产了多少件衣服？ 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在我能数得过来的数里面。 嗯， 首先全球有70亿人口。 嗯，哦， 对吧？70，嗯，啊，不是啊，对，70亿人口。 哦，是我看看啊，是2014年这一年。 嗯， 我说错了，是2014年这一年我们生产了多少件衣服 为全球的人类，对吧？嗯，包括宠物的衣服吗？ 嗯，就包括吧，随便你的。 随便我是不是？ 如果饺子喜欢穿衣服的话，也可以包括饺子的衣服。 我是不是戏很多？ 是， 嗯，包不包括就是产品的外包装？ 不包括，不包括，就是衣服了。 衣服估计就是给生物，嗯，穿衣服的生物造的这个衣服。 对， 然后 单指 全球 单指人 、 嗯， 全球有70亿的人口， 在2014年 一年，我觉得按照人均消，那我觉得至少一人两件吧。啊， 嗯， 一人140亿， 140亿对吧？1000亿， 哇！ 就是平均每个人能够分到大概14件衣服。 嗯 嗯，然后相对应的， 就是这个数字在全球啊， 嗯， 就是消费者平均每年购置的数量，服装的数量，增长在60%。 嗯 嗯，然后如果到2050年，地球人口如果接近100亿的话，这样的数字将会出现一个爆炸。 嗯。 所以说在很多人看来，现在我们对于时尚的理解， 嗯， 有的时候有点建立在一种消费的基础上， 哦， 就是我们消费我们开心，我们消费我们开心，我们花钱我们开心，我们刷卡我们开心，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不是这样吗？ 所以其实实际上我是想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提醒大家， 嗯， 就是快时尚的整个的崛起，嗯，以及我们衣服越来越多， 嗯， 也让我们开始关注到消费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呢？嗯，垃圾，比如说， 哦，是的是的，这件事情还是 每年要焚烧或者是销毁的旧衣服， 嗯， 因为很多旧衣服是没有办法再利用了， 对的， 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的伤害。 嗯， 所以说前不久有一个品牌做了一场时尚秀， 嗯， 它这场时尚秀的主题呢就是一次再循环，这个再循环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丢掉的东西可以再被回收起来利用， 嗯，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稍微的看看自己的衣橱，找一找以前没试着搭配好但是可以搭配好的衣服，不要再那么疯狂的买衣服了。 可以， 嗯， 我看到了这个是一个包装袋吗？ 这是一个杂志， 杂志， 然后它其实传递的就是这种一种反消费主义的态度。 对的， 它上面写的是不要买这件夹克衫。 对，首先这个杂志上面先放上了一张夹克衫的照片，然后上头写了 Don't buy this jacket， 就不要买，我觉得你这个是给了我一些提醒。其实你知道现在我基本上是不买衣服的，我以前小的时候，确切的说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很爱买。你知道现在我买衣服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特别特别喜欢，我真的是不买我难受，就我会觉得我后悔我没有拥有这件衣服，或者是我真的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会不开心，有时候路过商场我就真的想买东西，买的东西我就会开心，所以现在我会经常比如说买一些玩偶，会有治愈的功能。因为衣服也买过那种就是买了从来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有的时候可能是纯粹的想要就是买东西，它会给你带来真的会带来精神上的快感，可是现在一般情况下我的衣服真的是用共享衣橱的， 对吧， 我觉得还是挺环保的，其实挺实用的，自己也很方便， 而且其实你越来越会觉得就是购物这件事情并不能真正的给你带来一种特别大的快感，它只是能在瞬间稍微的缓解一下。 我要颁个奖于水，我要给直播间的 Lisa 颁一个吃货王奖，因为你知道刚才咱们不是选早餐的那个冠军吗？你看君子刘波说的是我喜欢中国的那个早餐豆浆油条，然后岳峰胡英辉这也是我的同学，他俩1111，他喜欢的是马来西亚的那碗热汤面，然后 Lisa 是怎么选的？你猜？ 1+2+4， 你吃得完吗，姑娘？ 你别忘了啊，他的1+2+4还是把中国早餐也算进去。 先来碗豆浆，先吃根油条，然后马来西亚的热汤面，日本的清淡饮食，玻利维亚的饺子啊，都要。 不吃糊糊。 那个糊糊看起来没有那么香， 嗯， 或者它上头没有那么融合的感觉，你知道吗？那个糊糊有点就是截面了， okay. 就是截那个皮儿了那种感觉。 那一组吃一组穿， 是的， 也是觉得大家这个早上好丰盛。 对的，我看到刚才有一个新朋友叫做回忆终究是回忆，说了这是电视直播，其实我们不能算是电视直播，我们应该算是广播直播。 对， 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这里是活力调频 FM982AM927，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啦。的确我们在做这个广播的时候呢也会做视频的直播，比如说你在花椒直播上现在看到的搜索活力982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了。我们是一个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不能简单的用电视直播来概括，好吧？ 厉害了，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昨天我看到的时候觉得有点惊讶。你知道现在除了广场舞之外，又多了一种老年城市的运动项目，叫做暴走。 不知道哎， 就是暴走团，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城市的大概中年老年人这样的群体，然后呢他们就会选择在大马路上快速的走路，就是一种暴走团，但是呢现在就是这个暴走团因为他们在路上占用了机动车道这样的一个现况，有的时候会发生和机动车道就和机动车发生一些就是矛盾和冲突，然后呢在昨天 不是在昨天啊，在前几天呢，出现了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一个城市。出现了晚上因为要照顾暴走团，在青岛，为了要照顾暴走团，然后呢他们就对某一些机动车道进行了封路 啊， 然后来就是照顾暴走团的整个的安全。那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有很多机动车的司机和一些市民呢就开始抱怨，也不是抱怨吧，就提意见，就觉得说如果你要暴走的话，你在人行道上或者是你在非机动车道暴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你非要选择在机动车道上去暴走，而且还要把这个道路权让给你们，而不是本来应该在这个道上开的机动车，这个就显得有点不合情理了。 对的，所以希望叔叔阿姨在走路的时候啊，还是要多多少少考虑别人使用这个道路的权利。 对，那这样的暴走团目前来说呢，也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讨论。确实啊，就是暴走团它其实有的时候会反映我们在城市建设当中为中老年提供的这种健康休闲的器械，或者是空间不是很足够，但是再怎么着，叔叔阿姨们， 对， 还是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啊！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的，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让自己整个的活动和我们参加的项目更加的安全一点。 其实你知道，我觉得首先我非常非常开心，叔叔阿姨找到了除了广场舞之外的另外一种方式啊，比如说暴走，如果人真的喜欢走路的话，走路是对身体很好的嘛，对吧？然后如果他真的是占用了机动车道的话，我觉得其实对自己也不好，就机动车道上可能空气质量也没有那么好啊，然后路况也没有那么稳定啊，还是会有一种觉得不应该在这里走路的这种感觉。它叫机动车道吗？是不是？它又不是叫步行什么健步走道， 不是叫暴走道。 对，所以说我其实比如说在北京前两天我们连线有一个生态 跑步活动， 对吧？在北京是有很多这个很充分的公园资源的，哪怕是这个小区楼下可能就会有一个环境还不错的公园，或者北京其实分布着很多国家森林公园。我在前两天的时候，上个周末其实去了一趟顺义，因为我住望京嘛，离顺义其实不远。顺义有个叫做滨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很美。 OK， 对，我待会儿给你看照片，就真的完全不像是在北方的感觉，是南方那种湿地公园的感觉。所以希望叔叔阿姨其实可以到这样的公园多多去锻炼一下，对身体也好，然后对整个大家的也不影响其他人使用道路，对不对？ 其实就是看了这条新闻以后，我又给我妈打电话，我就问她最近在干嘛。 干啥子？暴走。 她说除了旅行之外，她最近正在学唱歌。 哇，好棒！ 就是她我们那边就是我们就是贵阳就是市中心有一个叫黔陵公园嘛，然后是一个原始森林公园。我妈妈最近就是说她很喜欢那边有一片竹林，所以她就会在竹林那边去学唱歌。会有专业的老师来教。 明白。我看到了，其实大家在这个刚才聊这个反消费主义的时候 ，Lisa 特别可爱 ，Lisa 真的太可爱了。Lisa 说这个买衣服这事儿啊，我是这样想的，我瘦了就买。 那是不是最近买了很多呢？ 哎呦，余英水嘴很甜嘛，最近。王二娜说了，说潮流迫使我一定要买，他可能会觉得哦，最近流行这个，所以他就想买。其实我觉得对流行这件事情，叔叔应该有自己的就是想法。我觉得流行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对，就最棒的潮流就是不追潮流。 对我来说也是，我就只买自己最适合的东西。 对， 好吧。刚才王子问了一个问题，说在高峰期的时候要不要给老人让座呢？他可能是通过暴走团这条资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延伸的想法哈。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一个普世的一个就是 回答了，不是普世的， 不是普世的回答了，就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怎么样。但于我来说，如果我不是很累，我会让。但是如果我那天非常累，就比如说他是晚高峰， 对的， 然后正好我有一天工作的已经忙到不行了，然后我真的觉得我站起来我就会死，我就会 站起来就会死， 假装睡着。 你知道，像我对我来说是看一个就是平衡。首先一个可能要看我当天的状态，跟水水的感觉是一样的，然后也要看那个老人的状态。有的时候有的老人就是特别矍铄，他其实完全不需要你让座。我是真的碰到过那种说，我说叔叔您坐，或者是爷爷您坐，他说姑娘你别让，你我不坐，我马上就到了啊。这种就是真的，那您就站着吧，叔叔就觉得他其实是愿意站着，他开心啊。然后再加上我可能也就是心里更愿意坐着嘛，那我就坐了。但是的确水水说的对，这不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因为我前两天听了那个书叫做《菊与刀》，然后它里面就讲了日本的文化，其中叫做应该是叫做耻感文化或者报恩文化。报恩文化就是在日本，他们那么一个重视礼仪的国家，他们其实是不给老人让座的。 对 啊，对吧？ 在西方也是要小心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跟老人让座， 会冒犯他们是吗？ 我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觉得我老了，连站着都站不动了？ 在日本，他们不给老人让座，是因为日本人对恩情看得特别重，就哪怕给他一滴水，他想回报你就是一口泉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是他们不给别人让座，不是觉得别人不需要照顾，是生怕给别人惯上这种我需要报恩的感觉。 对， 所以他们是的确不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你看自己的情况综合考虑吧，好不好？ 而且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还是也要提个醒，就比如说像北京的早高峰、晚高峰，整个的压力都非常大。那如果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的收音机前， 不上班下班的， 就比如说你的生活其实并不需要规律的上下班的这些朋友，可不可以你们选择一些非高峰时期来进行出行？如果在没有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样的话我们也能把这人群错开，也就不太会存在这么多矛盾的问题了。 我感觉咱们节目的影响力得有多大？然后主持人在直播间说了一句：“如果不准时上下班的朋友，可不可以在非高峰时间就是出行？”而整个缓解了北京的交通压力。 对， 没有，就每个人的出门时间是个人的选择，就大家自己看吧，好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很着急出门，我也不会在高峰时期出门，因为很挤嘛，自己也不舒服，对吧？好吧，这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了。接下来请到的是张诗华同学，教大家如何考上北京全国的顶级商学院呢？哎，咱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马上回来。送大家一首《美好的》，待会儿见。 机会真的很少，所以希望接下来可以帮我把场灯开亮，让我看清楚你们每一个人。嗨，海涛， 嗨， 嗨，你们都看得清楚我吗？我已经站得最高了，我也没办法再更高了。那既然我祝福你们，你们也唱这首歌祝福我们好吗？会唱吗？ 双手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早间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请到了一个嘉宾，而且发现这个嘉宾自带粉丝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和这个嘉宾自带的粉丝正在聊得火热的水水。 就是我是吗？嘉宾自带的粉丝就是主持人本人，对不对？ 对，那我们要欢迎MBA 中国网创始人，也是在 MBA 考学方面的专家，商学院发展顾问张诗华同学，欢迎你。 大家好， 打个招呼， 欢迎张先生。 好羞涩啊，诗华突然。 对啊，他表情好萌。 对的。 这个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是个很严肃的节目啊，想不到你们俩这么随便。 我们俩 很随便 吗？ 我们俩很严肃啊。我要很严肃跟大家介绍一下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在欢迎诗华的同时，我看到其实可能有很多认识诗华的人哈，那想考商学院的同学到直播间里了。那你们可能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其实有很多收听收看的方式。比如说你不想收听的话呢，就 FM 九十八点二，请各位把车上锁定这个调频 AM 九二七，或者是可以收看。 那收看呢，大家可以通过，首先是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直播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早上的直播。 哎，对吧？然后刚才呢，我已经说过了，头一个小时的时候我是诗华的同学，所以说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看在我是诗华同学的面子上，点个关注，好吧？给关注，爱你哦。 OK， 那今天要和诗华聊的是关于 MBA 的话题。所以说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什么是 MBA， 对的， 对不对？ 对 ，Married 不是 Available， 不是这样的。到底什么是 MBA 呢？诗华，跟大家一个专业的、权威的解释吧。 好，首先 MBA 呢，它就是工商管理硕士。实际上它如果它的来讲，那它培养的呢都是一些叫管理者或者叫未来的管理者。它是一个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其实讲到 MBA 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个话题呢，我认为一定跟大家要一起聊一聊，就是说呢，你为什么要来读 MBA？ 那么对管理者或者对你职场中未来你想要有很好的发展，为什么要来读 MBA？ 因为 MBA 听起来很酷。 是吗？ 而且听起来读完就可以赚很多钱， 是吗？ 不是吗？ 你这个理解确实是 很 准确， 是吗？ 很准确， 很准确，很准确。但很重要的一点呢，不是，如果时间够的话，给大家讲一段历史哈。 啊，讲，够，我们节目可长啊。 因为从 NBA 呢，它最早的话是从这个叫二战之后，它才开始兴起的，那当时非常重要的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二战之后他要发展经济，他就发现他没有管理人才，那这个时候呢 NBA 就应运而生，那当时这个 NBA 就变得特别的火爆，因为他随着经济的发展，他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那么在90年代呢 NBA 来到中国哈，他来到中国也是这样的，当时都是正好是中国这个经济发展最快的那个阶段，那时候要很多的管理很多管理的人才，所以 NBA 在中国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发展到现在呢，其实 NBA 已经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一门叫管理的语言。也就是说，你从边上看一下，比如说珊珊或者谁谁，你看，可能你们台里很多的领导，或者你边上很多同事，他们都是从商学院出来的，包括现在你 怪不得这么会管理我把我管得这么好，把我管得这么认真努力上进， 对 然后一直在为工作辛勤的付出着， 对， 谢谢各位领导。 我觉得我们关键其实是被管理得很快的 对 咱俩太松了被管理得很快乐 这包括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很著名的企业家，比如说你随便讲一个人，基本上他都是从商学院出来，因为商学院呢，读 MBA 几乎成为了管理者的一个通用的语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在公司开会，对吧？你的老大从这个商学院出来的，那么会计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财务报表。”对不对？完了，哎，你如果发现这个财务报表我不懂，说这是个财务总监，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马上有可能你就跟这个团队就离远了， 一条隔阂 了。 其他人会觉得这老板啥也不懂，我就不服你了， 对对对对对。 第二，这个不是传说中都是要感觉你很懂吗？ 对啊， 就是只是感觉 像主持人一样， 对 不对？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然后点头。 说的对， 等大家一起久了嘛。 所以它其实是让 MBA 的课程，它包含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方方面面的东西。 对， 就是任何你需要感觉很懂的东西，它都是需要让你真的能说出点什么。 对对 对， 是吧？ 就在企业管理中，所有你感觉到要很懂的东西它都有，比如说人力资源啊，组织行为学啊，会计啊，经济学啊，这些钱都有，书籍统计啊，钱都有。 我看到老王延昭哈在联机一见钟情小礼物啊，谢谢延昭。然后达菲也来了给世华捧场呢，说世华哥真帅， 谢谢达菲。 然后其实我觉得好像刚才有一个朋友问了，说你不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学习是为了学而学吗？王子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好像 MBA 还蛮实用的，就不像是纯粹的说我为了想上学而上学，就毕竟学费很贵嘛，好像蛮贵的吧学费。 学费的话它是这样哈，要它分类，顶级商学院很贵，最高的这个 MBA 的项目呢它都在50多万。 哇， 对， 好贵呀、 对，最贵的 整个项目读下来吗？ 对对，两年。 现在都50多万了， 对 呀、 ，EMBA 呢 ？EMBA 的最贵的有这个，到不了100多万。他那个最贵的 EMBA 的项目，在国内现在是60几万。那么香港科大它是90几万，人民币。完了在。它最贵的项目上面还有一个叫总裁班，那个最贵的啊，那就贵 了。 所 以说，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感觉好像 MBA 应该比 EMBA 便宜一个，就是大概一个等级。一般情况下，可能 EMBA 50-60万，然后 MBA 20-30万，在我概念当中是这样的。 但是最便宜的 MBA 有几万块钱呢？ 现在物价涨了吗？ 好像也不太能用这个价格来衡量。 不太能用价格来。 我比较感兴趣是 EMBA 它的这个一加在前面，它表示 高级、 高级的、 高级、 高级的 MBA。 对，太棒了。 OK， 是这样的意思。我一直以为 EMBA 和 MBA 是两种不同的学科，原来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递进关系， 对 吧？是这样。 它就是 MBA 和 EMBA 呢，其实它从内容上来讲，那它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就从学术上来讲是比较一致的，学的内容。但它的差别呢，有两个非常主要的差别，一是更贵。第二个是人脉更好。第三个呢，有可能老师呢， 也会更好。他 我看到王子说了，说当时啊，我学了是在国外学的 MBA， 然后父母逼着我学的，所以说王子是上过 MBA 的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更多的交流了哈，关于 MBA 的事情。那比如说像我这人就是特别倔强啊、我觉得要上个 MBA 吧，那就得上顶级商学院呢。在国内的商学院分布大概是什么情况呢？然后顶级商学院又有什么呢？ 对，在中国大概现在有230多个商学院呢，他可以招 这么多商学院可以招 MBA 吗？ 对对对。那这还算不算太多吧？你要相对美国跟印度来讲，那也少了很多。印度最疯狂的时候得有1000多个商学院能找 MBA， 那我们国家还在控制啊。那在这200多个商学院里面呢，它基本上呢，首先你就有一个划分，对吧？刚才大家讲的有学费的划分啊，有它的影响力的划分啊，还有像那个教部它也有自己按照985、211这样的划分啊。但在行业里约定书成来讲，它基本上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我们讲的叫顶级的商学院。那顶级的商学院呢，基本上呢，大家一般都会有，它有很多排名哈。但一般来讲，它都是认可的，大家多认可的，不管哪一个排名，它都认可。中欧、长江、清华、北大、交大、复旦 啊、 这六所学校是认为中国的顶级的商学院，类似于美国的长江。 我来报一遍吧。 对， 好。 中欧，中欧、长江、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对不 对？ 对， 可以了。我只知道他把北大排在清华前面，我就可以了。要不然就翻脸。 要不然都是隔壁的，是吧？ 就是你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主持人，你点这个觉悟都没有，云水，怎么一点这根弦都没有绷住，都没有考验嘉宾。 在这里都在北大学习过的，所以 我特别想知道，就比如说中欧和长江，他们两个是单独的独立的商学院吗？还是他们也是记挂在某一个大学里边的？ 从实际来讲呢，他们两个学校都非常的独立，都是独立的法人。但是呢，从体制上来讲，它一定是挂在某一个大学的下面。比如说长江商学院，它是挂在汕头大学的下面。你看到的牌照是汕头大学长江商学院。 明白了。 那中欧呢？ 很厉 害。 对，很厉害。 李嘉诚的大学嘛。 对对对对。完了，中欧呢，它是挂在那个上海交通大学下面。所以上海交大的这个老师跟我聊的时候，他说北大有3个商学院，那么上海交大也有3个商学院，那其中一个就包括中欧。 我看到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慢慢来了哈。王子说了，说张老师说的对啊，我们现在已经对不上张老师说的哪句对了，但是张老师说的就是一般挺对的， 全都对、 啊、对，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说话真的是很专业的。然后上善若水说了，说地铁流量看，因为我觉得好像的确是这个话题其实很实用，针对的是可能入职场的人群啊、 对， 刚工作几年就有必要提高自己的学历了，是不是？然后很想通过读 MBA 这样的方式，首先是增长自己的学问见识，然后同时也是给自己一个敲门砖，然后备好一个粮食包的感觉，将来万一我当老板了呢，万一我升职了呢，所以说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已经工作了的话，曾经考虑过或者是萌生过这样的念头想要考 MBA 的话呢，冒个泡打个一，我们想看看啊，是谁有过这样的念头，然后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世华，在这个领域我觉得中国就找不到比他更专业的人了啊，备考 MBA， 认真的，认真的，就是他真的对 MBA 就是商学院这件事情这个领域是无所不知。 Okay， 你随便问，冷门的、偏门的，他都给你掰正了。 你这两天 谢谢 珊珊， 这个广告做的特别好啊， 是不是？ 对对对， 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有两种情况，说我决定自己可能要上个 MBA，一种情况是被逼无奈，我确实是遇到一个天花板了，我觉得我走不过去了，那可能通过 MBA 这个我能上再到另外一个阶段。还有一种其实就是主动学习型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就是世华，在你看来，你觉得 MBA 它能够最大限度的给予你提高的是在哪些方面？ 好，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感觉我们配合过似的。 真的还没有配合过呢，头一回。 OK，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先聊一下哈，我想问一下珊珊，你为什么、如果你想读 MBA 的话，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哈？ 是爱智求真。 哇、哦，太好了。其实呢， 给 你们装的溜不溜？ 我觉得学费给你打个两折。 对对对对。 特别好，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确是个挺爱学习的人。你看，包括咱们去上北创营， 对对 对， 对。 你说我去北创营的时候，我也没有创业，为啥要去上呢？ 对对， 爱智求真嘛。我特别。 那珊珊你暴露了、啊、这个领导都在听呢、对吧， 没事儿、怕什么，我被管理的特别快乐 是，像一般来讲呢它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啊、就我们最新的一个统计的数据，就大多数的人、他为什么要去读商学院、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我觉得就像水水讲的这个特别好、就是说他想去提升自己的能力，我一到天花板了，在之前也就在最新的这个一期这个调查数据里面他是排第一的、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自己职业发展的需要、就可能我原来是读管理的，但我想去做金融， 是的， 金融都很挣钱，因为像清华北大好多毕业的学生都到金融里面去了，工资高，对吧？ 对，清华北大很多毕业的学生，你看我们俩， 对，都做主持人了。 听着呢，你知道吗？听着别人怎么挣钱？ 各位做金融的同学，你们的梦想。 对，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其实大家讲还是需要有一个人脉，因为的确商学院呢，你和疫情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学习。那实际上对你未来的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多帮助的，因为他来自各个行业，可能比你水平高或者跟你差不多。 嗯， 那这个可能跟本科不一样，那时候大家都很单纯，什么都不知道，对吧？ 所以 MBA 的人都不单纯。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就在于我觉得好像工作之后会经常遇到那种好像哎我的知识不够用了，我的能力不够用了，你就总需要去提高。可是你工作很忙的时候，真的没有时间去提高自己。有的时候那我就读书吧，这钱我花了，我就该读了吧。 对对对 ，MBA 其实会少一些莽撞。对，少一些莽撞，然后少一些那种因为年轻而有的那种热血和无知的那种感觉， 对的，对的， 然后我觉得多一些珍惜，然后多一些就是智慧，我觉得会多一些这些东西。 而且至少就感觉好像想当领导了或想当 CEO 了才去读 MBA 嘛，是吧？至少要做出一个 CEO 的样子嘛，就不能太幼稚了，是不是 ？OK， 那如果是这三个方面的话，现在我已经决定说我要去考 MBA 了， 是。 然后考 MBA 一般来说，我需要准备的是。是笔试、面试还是每个学校不一样吗？ 对，如果它是这样的哈，每个学校会有一点差别。 嗯， 那么这分成两个阶段。 嗯， 那先讲在2008年之前，所有的商学院你要读商学院，它基本上就是两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叫你要准备考试。 嗯， 那这个联考，这是国家有一个叫管理类联考，它考英语和综合，那综合里面包括数学、逻辑和写作。 这个 好， 怎么着，水水你不考了是吗？你怎么本来看着实话，听完数学、逻辑和写作几个字，然后你直接把头转到这边了？ 没有，我 那对第二个，它就是第二个阶段就要叫复试，就是你考完了之后，那你进到我这里来，哎，我要复试，觉得水水你行不行，我还要不要你，对吧？但那个时候，复试的这个占的比例很低，它主要靠前面的笔试。那时候300分你。大概要考到220分，你才有可能进到这些顶级商学院，就比较高了。完了，他复试因为教育部有一个标准，他要求就是说呢，你画那个录取分数线，按照120%把这个人画进来。 明白了。 那这样的话呢，那你淘汰的时候只能淘汰20%的人。 嗯。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商学院的对学生的选择权是很小的。他基本上是按照制度在选择，而不是 上。其实还是选择了一批会考试的人，是 对，太对了， 考试考得好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那么在2008年之后呢，实际上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就发起了一个叫招生改革。 嗯。 他就把这个复试放到前面，叫提前面试。 哦、太棒了。 对，就是说我喜欢水水，我 是充满自信是吗？ 对对对。这样水水 可能会更，我觉得人对人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对管理者来说，其实更高的一个要求，因为你以后管理人，你总不可能发试卷下去给他们考吧？ 是的， 对对， 不是管理人是通过底下的人给你发试卷，然后哎不，这个领导考得好， 对吧？可能人沟通方面或者是展现方面， 对， 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技能。 嗯， 对，所以这样的话，水水和珊珊优势就变得很大了。 哎，对， 对吧？ 有那种直接进吗？就比如说我提前 直接晋级名额是吗？就直通车是吗？你以为是综艺节目呢？ 也有的，就比如说，他首先讲，他就这个改革之后就先面试，后考试，就把这个面试放到前面了。完了，你面试，我觉得水水，哎，特别帅，可以了。那你就可以。 只看脸。 这是对我最高的评价。 对对对， 很高的评价。 对。 是你最小的优点是吗？长得帅，只看到这个优点就够了。 对。完了，到考试的时候呢，基本上原来要220分，那么现在你大概考160分左右。那你就 OK 了，那一下子这个分数就差了 降低了60分呢。 对，一般降低50到60分，那基本上呢。 就大多数的人都考过。 对，可以写一篇作文。 你的当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嗯， 因为呢，这个所以说起来我特别佩服哈，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那个王芳华老师，他也有一本书哈， 嗯， 叫这个安倍面试之道。 嗯， 他当时是上海交大安泰的院长， 嗯， 就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他推动了整个的中国的 MBA 的这样的一个招生制度的改革。 嗯， 那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推呢？因为他们的这些专家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他们就发现了之前他们招上来的同学智商都比较高。 啊， 都特别能考的，随便一考220没有问题。 我感觉后面有个但是， 嗯，啊，对， 是不是？听这话说啊， 哦，对，但是呢，他发现呢，大多数这些人呢，情商不是很高。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叫， 哦， 发现大多数的人情商和智商是成反比的关系。 嗯，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我的情商， 咱俩真的是很另类， 对，就都高。 是一般情况下还是会有一个稍微的这个偏重，哎，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是偏 智商， 智商 吧，我觉得你智商会高一点。 对，嗯，怎么着了呢？我情商怎么了呢？你信不信我在直播间直接飞踹你，啊， 我觉得如果是讲智商是那种比如说图形判断逻辑推演什么的，嗯，我真的觉得我的智商还好 啊， 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特别擅长这样类似的。 真的吗？我觉得你的智商也偏高一些。 我觉得你们俩情商也可以的。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都高。 对呀，啊，面试 对 吧， 对，所以大多数人嘛，嗯，不包括珊珊跟水水。对 啊，包括一般情况下，他们会专家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正常人的这个智商 和 情 商 啊， 是 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吧？一般情况下，智商稍微高一点儿， 不成反比的关系，不 是 相 反比呀， 成反比啊。那对对对，他就， 哎，真的是，你 我 你回忆一下，就比如说在北大或者是在清华那种就是 学习特别好， 就比如说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这种尖端的研究当中取得卓越的。那种 成就的 好像他们的性格方面都不是很喜欢和人打交道， 嗯， 我觉得 其实可能情商不见得低，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把这个精神放在这块儿，对吧？就 没 有很爱跟别人。 我不知道这个方不方便讲哈， 啊 嗯， 你先我们听听 啊，先听听，他讲完了大家都知道了。 小点声说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从这个叫我们国家的这个教的机制来讲呢， 嗯， 他是他让这种智商和情商成反比的关系形成的。你想想你从小学一直到初中到高中，你会发现只要你学习成绩好，一般都是智商高的同学，你基本上什么都不要管， 嗯， 对吧？ 对， 一旦你和成绩不好的同学一打架，老师首先是什么？首先他一定不会骂你的，他一定说，哎，你怎么这个成绩不好的同学，你怎么能欺负水水啊，对吧？ 谈判是吧？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跟老师不停的谈判去解释说，老师是因为他水水先欺负我的，对吧？像我这个智商比较低。完了之后到考试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还有一个问题， 嗯， 对吧？水水是我同桌，他的这个考得比较好，我得跟水水商量在考试的时候能不能照顾我一下，对吧？完了再往后呢，那你考不好了，那麻烦了，回去还得跟家长商量，对吧？ 哦， 得想着怎么跟家长沟通，你就会发现他的情商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被锻炼出来的。 锻炼过来的是吗？ 对，智商好的人没有这个问题，他不需要锻炼，就是在学校老师所有的问题帮你解决了，完了同学都求着你，对吧？一回家长一说，回来你什么都不要干，把作业做好了，完了。就 OK 了，把学习学好。 世华，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你没有考虑到一个特殊的人群。 哦，那个， 这特殊的人群叫 就珊珊这样的， 是叫做成绩好的班长。 我 跟你说，成绩好的班长那个情商的锻炼才是真的锻炼。 对， 嗯， 首先成绩不好的同学要跟你说吧，就比如说， 嗯， 我要找你帮家长签个字儿啊， 啊， 要不交个作业啊， 啊 什么的，然后你都得周旋， 嗯， 你得周旋他，还得周旋老师，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周旋下来， 嗯， 我估计情商也锻炼不少。 嗯，对 啊，水水原来是班长，发现了。 对，因为其实我 以前是班长，是不是？ 我是班长， 我也是。 就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班上不交作业， 你也是班长的，消息在哪儿的？怎么回事啊？怎么君子君仪不锻炼了呢？ 嗯，然后老师一进来就上课，然后你就要起立， 对，嗯。 嗯， 就是反正这情商的锻炼，就是像世华讲到的，在中国的就是比如说除 MBA 之外的一个教育环境当中，其实在中国没有特别的注意的去培养你的一种管理的能力和一种情商方面的协调啊、沟通的能力。 是的，首先刚才提到班长这件事情，我在想，就是因为可能跟主持人这个行业真的有关系，你知道吗？因为小的时候经常会选什么样的孩子当班长啊，爱说话。就是敢说话，嗓门大，就当班长了。最后这种人都变成主持人了，你知道吗？ 真的，主持人特别容易出班长。 对对对。 那在 MBA 班呢？就是是不是大家从小也都是什么学生会主席之类的？ 大多数不是这样，因为在那个，因为最后商学院他们专家就认为他们，他们的选拔标准，他认为我需要情商高的人，而不是智商高的人，是推动这样的一个。改革 MBA 什么人都有了，有智商高、情商高，还有像两位智商加情商都很高的。 天哪，您最高了！但是我是听懂世华的意思了。世华的意思其实实际上是指说，这样的一个改革，从2008年以后， 对， 如果你要报考 MBA 班的话，其实你就真的不要再死读书了。 对， 因为第一轮不是笔试了，而是面试。 对， 所以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 第一轮还不是面试，他在面试之前 是吧？ 对，他有三个阶段了，原来就两个阶段，现在就变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材料要先过，因为学校的老师没有办法面试那么多人。 对 的， 你就像清华北大这种顶级商学院，基本上申请的人数一年他大概会到6000个人，但是他只能最终啊，他只能录取呢大概在400个人左右。那你想一下，那如果是你6000个人都面试，这些教授们都不要休息了，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第一步是材料，材料筛选之后，大概6000个人里面，大概有1300个人左右呢，才能进入到面试的环节。 材料一般需要准备什么？有什么额外需要注意的？就是格外需要我们去准备的。 材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因为它技巧很重要的。 太对了， 所以我们在材料方面应该就是首先注意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呢？ 就在材料方面呢，我认为基本上呢，它主要的考察的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家可以。这个就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啊。第一个他会看你的背景，就是你的教育背景。也就是说像这些顶级商学院，基本上你教他，就比如说像北大那个大专的学生，他基本上一年就录0.几%。那么在这个非985211的才大概录30%多左右。也就是说你的教育背景很重要。那么像清华呢，他就直接是大专就不要了。对吧，那就在顶级商学院，第一个会看你的教育背景。 一看教育背景。 对，当你的教育背景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他会在看你有很多学习的经历。如果你教育背景也不好，又不爱学习，像我这样的，那基本上就完蛋了。但水谁不一样啊？ 当专家呀。 对啊。就做 MBA 教育。 第二个呢，他会看你的叫工作背景。那工作背景呢，很重要的就看你。首先会看你的公司，对吧？就看你的公司有没有发展。如果你是知名的大企业啊，或者是在这个叫行业里非常有地位的企业啊，或者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创业型企业、发展中企业啊，那如果都不是，直接就被材料就过不了了。完了，当你自己 OK 了，就你的企业 OK 了之后，非常重要的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你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对企业的影响力，你的职位， 看你是不是老大，是不是有没有老大的气质和地位？ 太对了，我就珊珊，你就有老大的气质。 好吧，咱们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呢，聊到了这个商学院，首先呢，他是非常重视情商的，所以他非常重视面试，先面试后笔试。但是在面试之前，你需要准备材料，世华也告诉了大家怎么样去准备材料。咱们这个时段呢，先送大家一首歌曲，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聊怎么样来申请以及通过面试而读到一个国内的顶级商学院。这里是微微一笑，送大家一首我就不爱唱情歌，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 所措，你不愿忘我，我紧握心啊，以温柔间节奏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演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早间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看到了有很多一直在捧施华的粉丝，觉得至少应该表扬一下主持人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看到了很多对于考 MBA 非常关注，一直想从张老师这里获得各种各样的建议的水水。那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聊这样一个 MBA 的话题。 对的，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商学院的发展顾问，这个商学院备考领域的行业专家张施华，施华好。 还要再打个招呼吗？ 必须再打个招呼啊！ 还有谁？ 怎么突然卖萌呢？刚才是瞬间做了一个特别萌的表情，是吧？ 看到你了。 那要看到我们张老师的萌的表情呢，您除了可以通过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收看到我们早上的直播。 是的，终有一个咱俩的粉丝了。快乐的雨涵你好，山山水水总是晴，点个关注行不行？对不对？如果大家来到直播间的话，真的可以点个关注哈。以后呢，我们每天早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如果是施华的员工，是这个上班时间还不到的话，可以看看山山水水的直播，好不好？ 但我觉得施华应该会允许他的员工在上班时间看我们直播， 毕竟我是他的同学，是不是？对不对？要不然同学钱往哪搁呀？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好吧，刚才聊到了这个考 MBA 啊，是首先咱们经过了一个材料准备，先申请了，然后这个筛选出来了，我要进入面试了。 对。 可是面试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了这个老师很注重情商，我们怎么样去表现自己的情商？怎么去注意呢？有什么技巧没有？ 其实在这里，这是很多同学都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珊珊很快就入戏了，对吧？ 是吧？对吧？我看到了皇帝大哥也来了，说珊珊好，皇帝大哥好，还有 Broke 秦岑说了四季支持啊，辛苦辛苦。 其实刚刚我们聊到的是材料嘛，对不对？ 对。 然后马上要进入的是面试。 对的。 材料通过了就要进入到面试了。 总共分三 步。我觉得面试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的小小的模拟一下？ 必须的。 对。 咱们先听他讲一下技巧。 对。 你先听老师讲一下技巧才能运用嘛。 我觉得先模拟也行。 要先模拟，就是你来作为，就比如说你要考 MBA。 再来一起考行不行？这样才有对比啊！ 我是想这么对比的，就是他讲技巧之前呢，问你 哦，真的是吗？真的 对对对 哦，真的跟我想的正好是相反呢。 好，来一起考，来一起考。 那好， 真题啊，面试真题啊，我跟学生要去考国内顶级商学院了啊。 那一般面试的时候，老师 你就说你想问什么？ 老师您好，您 好 吗？老师，老师我带水了，您看啊，这是我们家乡的。 老师您腿疼不疼？ 来了两个服务员。 那你们俩直接怒气了，好不好？ 对啊， 对啊，对，严肃点，严肃点。一般的老师呢，会让你一般都会有个自我介绍，两到三分钟把自己讲清楚。但是现在水水跟珊珊呢，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就不要自我介绍了。 对， 那我就问一个这几年面试最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啊。 哇，现在上来就最有挑战性了。 那就先来个不太有挑战的。 好好好 好。 那就是先问水水哈，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缺点 这个好难呐、 啊，套路还蛮深的。 对的， 你知道吗？但是这个问题我之前听铮铮跟我普及过一轮套路 啊，这样是吗？ 嗯，来，就是铮铮普及的那个套路的意思，就是 我们俩那个好朋友就是很懂面试技巧、嗯，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拿到了19个 offer， 是吧？嗯，哪天介绍认识一下？ 好的，嗯。 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有的时候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抓住到那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东西，而选择了一个就是当时还让我觉得更有前景的东西吧。因为比如说当时我在就是考学的时候，其实获得了比如说某一个很名牌大学的一个保送的资格，但当时我因为就是喜欢就是播音主持，然后去上了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就类似于就是这样的一个回答、这回答是 OK 的吗？ 这个回答算比较标准的回答，因为这个回答都怎么回答都很难哈。首先实际上你这个回答还算比较好了、因为 已经还不错了，至少他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种就是默默的炫耀自己当时拿到了什么名牌大学的 offer。 对，太棒、因为他的核心点呢讲的是什么呢？水水是一个叫精致利己主义者 啊， 对吧？那这一个呢基本上是目前商圈比较喜欢的一类人、 对， 他不喜欢说你说我道德很高尚啊， 是的， 我的缺点就是说我、对吧，那基本上呢这个回答还是会跟商圈他会显得跟他比较吻合的人， 是的，价值观比较接近，对吧？ 对， 因为毕竟我们是要赚钱的嘛，商学院嘛， 对、 对， 就是说你可以因为自己有前景而放弃喜欢，对吧？这就定了你是会更功利更商业、那么 但是张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面试当中我常常会觉得很多在平时你觉得想得很透的问题、在面试官问出来以后你瞬间大脑就空白了， 对的， 就比如说其实平时我们也经常会聊到，比如说我和珊珊经常在聊天的时候觉得说自己这儿不行那儿不行，然后讲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的、但突然有一个人很严肃地问你说你的缺点是什么， 因为别人问你啊，就正常人还是很难就是跟别人一个陌生人说出我有什么缺点、人都是不想揭自己短的吧， 对， 对不对、 因为透过这个问题的确很难，他其实他本质上不是想知道你的缺点，而是看你如何应对，这叫压力面试。 我明白，就这种。 因为在所有的你的企业的管理的过程中，你不可能顺风顺水，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对呀， 总会遇到很多这个吧，像王石，什么，对吧？这样的 都有，每一个人 对每个人都有、那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如何来应对？实际上跟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就面对压力的时候，你如何应对？ 我觉得幸亏你们就是还没有问我，因为这个问题我真的不会回答，我觉得好难啊。你如果让我按照我平时特别说实话的那种性格，就是我的缺点就很明显啊，就比如说没有长性比如说有的时候情绪会不稳定，就这种其实就是这种话我觉得是万万不能跟别人说的，就是朋友会体谅你，但是如果你做一个面试的话是不能讲的，尤其是一个商学院的面试， 但是也不一定、我觉得如果就你比较真诚的表达出，其实 我觉得不能真诚， 就你比较真诚表达出的是这样，如果你的这个真诚表达出来的观点正好是准确的、就比较跟这个面试官比较吻合的， 对对对， 那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表达出来的正好和跟商学院的这个他要招收的这样的特质和面试官的喜好不一样，那你就很麻烦。比如说 这样好不好？如果我说我的缺点是我是工作狂， 那基本上这就麻烦就会很低了。就比如说我党的作风建设的时候，就是说我认为领导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得休息那基本上这个就 对，就是这样的表达其实是不太好的， 是吧？ 那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比如说珊珊说她很真诚地表达出自己其实在管理情绪的能力方面有所欠缺。 OK， 然后我希望、 这不是显得情商很低吗？ 不是，然后、 不一定 ，就是我觉得管理情绪的能力和情商是两回事。然后你其实可以表现得更加义气一点、然后其实你可以表达出，比如说在商学院的课程当中、希望通过这个课程来提高自己在这个方面的能力。 对， 然后与此同时，你也可以就是对应的指出自己这个缺点。所对应的你的别的优势在哪？ 对， 或者是就比如说我太重朋友情义了，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面对不能把工就朋友情义和真的利益分割做得非常的明确的区分，这样 就是你选择困难症嘛，就你做 是重义气。 对对， 赚了钱要大家一起分享 啊，这样是吧？ 然后 很好很好， 我觉得好 像你看在这个最高董事长能达到这要求 啊、哦？是吗？是吧？我感觉好像就是张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尴尬而 不 失礼 貌 的 微 笑。 哦、到底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商学院会想听到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它没有对错之分啊，很重要的一点。就实际上透过这些问题，你应该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很清楚。就他实际上看的是你的应对问题的这种压力测试下的一种能力，而不是说你究竟这个人，你究竟有什么缺点。其实你究竟有什么缺点，他是不关注的，因为所有的缺点可能都不是缺点。其实有一个同学当时回答的是非常好的，其实他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缺点是什么，所有的缺点的对立面其实它都是一个优点。就比如说他讲了，有的人说我很固执，但我认为是坚持，对吧，那因为我只有因为这样一直固执的坚持下去，可能才获得了现在的成功。所以其实你不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了，你可以按照你的思路来。 对，我发现了，就自圆其说永远都是要比单刀直入强。 对，太对了，哇，那你的面试应该能得满分哦。 我也觉得水水好像很会面试哎。 我是觉得其实面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想知道那个问题的具体答案。 对， 他其实实际上在看你的一种思路。就但这种思路其实是可以训练和培养的。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对，水水 上商学院吧，真的。 对，水水把我要点评的都讲完了，你看太棒了，我真的好学生， 感觉我情商很低的感觉。 所以 嘉宾要讲的已经讲完了。 所以说，比如说像刚才你讲的，就商学院他会对他自己想录取的学生有一个这个价值取向，比如说他其实是喜欢这个人偏功利一些的，然后偏追逐力一些的，他大概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我需要的这个学生的准则，我希望他看到他什么特质。 他是这样，每个学就从这个一般来讲呢，他商学院他整个的考察表里面，他大概有十二大能力，十八大技能。那这一个呢，你没办法他来细说，这是第一个，他有一个标准的。第二个，这个面试呢，他又有很大的随意性，他是你的面试官来给你打分嘛，对吧？他每个人打分，他虽然有标准，但是他的喜好也很重要的。我看觉得珊珊很漂亮，对吧？我就像北大，他就可能更偏好颜值比较高的人。对吧，可能他会不一样。那就是面试官如果我强烈推荐的，我觉得你就特别棒，那你的分就会比较高。所以他是有理性和这个叫感性的两者的这种结合。结果美国的法律一样，对吧，他有个标准的法律， 对， 但是他又有这个叫陪审团，对吧，两人一结合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面试的一个过程。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这个当然这不叫做广告，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十八大的能力， 当然是希望大家去 按别面试知道。对， 就 MBA 面试之道。但世华把刚刚那个就是最近就是最有挑战性的那个问题问一下吧，我稍微商量一下回答。 好的，最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吗？ 避免尴尬。 对，那我就问一下珊珊哈，就是说你和你的同学相比，那么你的发展相对他们来讲，及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可以用百分比来回。比如50%，你超越了你50%的同学，30%、40%、10%都可以。就你在你的 认真回答嘛， 就 认真回答的话，我是认真的，就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比较。 不，对，面试官需要你真实的答案嘛，对吧？ 好，我觉得50%吧。 好， 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同学发展的是很好的，只不过那个领域我可能其实不了解。如果在我所了解的领域里面跟我从事同样行业的同学当中，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应该可以算10%，前10%。但如果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我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有些同学去报社工作了，他可能在报社这个领域做到了非常好的记者，我只是不了解他在行业取得的这个成就是怎么样的，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这样的比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大概的可能性来考虑，我的同学也都很优秀，我觉得50%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 但我觉得你可以就大胆的分类了。 你来分类。 他属于是情商高的啊。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情商高，我是觉得如果这个问题的话，他我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如果是在我的同学当中，就是如果要讲到说按照经济水平来划分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是在40%30%左右，因为我们班确实是有，因为比如说本来就当艺人或者在这个行业发展的很好的人，然后我觉得如果是在行业的这个就是熟练度的位置上来看，我觉得我在我们班可能就80%左右，因为其实我之前的职业不是特别稳定的，就是尝试了不同新的职业，因为我也没有考 MBA 嘛，我就只是在说这个事情。然后如果是在我觉得是对自己的那个想做的事情的坚定度上来说，我觉得我能占5%-3%，因为我觉得我们班上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比较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情，对。但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应该是怎么样的 其实他也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总的来讲是这样，就是说我有一个同学，那么他去面试，老师问了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在同学里面是中上水平，大概50%以上，这是珊珊的第一个答案。这个同学最后被淘汰了。 对，是 是吗？就要觉得自己很厉害才行，是吧？ 因为那个，首先不管你是不是很厉害啊，因为从这顶级商学院它的招募的标准来讲，它只招收至少是排名在前10%的人，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说你自己在你的同龄人里面你占都到不了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那其实基本上你就对吧？那你说 是一个好好的建议， 明白了，就一定要显得很自信， 对， 就千万不能谦虚，就是我就是。 但是你后面那一刀补得特别好，那是我认识的，我肯定在10%，不认识的我不知道。 我说是同样行业， 对， 就我觉得不同行业真的没有办法比较，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人成就做得好不好呢？ 对， 但我觉得 MBA 它的就是核心精神当中有一点就是自信。 对吧？ 就是你要首先要相信自己就是比别人好。 对， 我就是比你好，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我们从事的什么行业， 对， 我就是相信自己在能力上就是比你强。 你就看他们的培养目标，你拿出来看，几乎很一致。都叫培养商业领袖或者叫商界精英，对吧？那你想想，我不管他也知道，就是并不是他录取的所有的人最后都能够成为商业领袖，但是如果你连成为商业领袖的梦想都没有的话，那肯定他认为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你到下面的 ABCD 咽下去就好了，就不要来我这顶级商学院了，我这里只招收要么你是商界领袖，要么未来能成为商界领袖，对吧？那你至少在你的人群里面至少排名要在前10%，如果你在10%之后，那就不是我的目标对象，对吧？ 但说实话，我觉得你的气质是有商业领袖潜质的。 对，我也觉得是。 是，你就 是因为你后面那刀补得特别好， 感觉 啊，我好像不是，我好像做事情的时候会有这种态度。 有， 但是你如果让我说的话，我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就是从小是被教育的，你要谦虚啊，你不能天天说自己是第一，就这种。 对。 所以你要，我觉得可能以后对我来说，如果真的去面试商学院的话，我不要先给那个数字，我要先解释我是怎么想的，然后最后再给出一个可能性的数字啊。 我觉得这个特别棒。首先，老师，我的第一的感受，我想我大概是50%左右，但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对 吧？哇，他情商太高了。 哎呀，你怎么这么会夸人？ 我们在这里要感谢王延昭啊，他已经连刷了150多个要 金话筒是吗？ 这个200个金话筒。 而且刚才说到了系统的消息，恭喜王延昭升级到5级啊，现在他升级到7级了，升得好快。谢谢延昭，谢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互动，如果您有关于MBA 的报考或者是考试。甚至于就比如说你想知道 MBA 比如说学习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就种种具体的问题，也是欢迎来咨询我们的张老师。 对的，刚才张老师介绍了哈，现在 MBA 一般分三步，第一个是准备材料，第二是通过材料之后面试，最后一个步骤是如果你面试通过了的话， 那叫笔试。 哎，对，笔试。笔试该怎么准备呢？ 笔试呢，它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那这三个部分呢是叫数学、逻辑和写作。那这个完全就是从这个叫GMAT 来的，就基本上跟 GMAT 一脉相承，它主要考的是你的这个管理的能力，题量会特别大，那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做不完这个题的， 也就是说呢，做不完是常态。如果你试图想把这份事件全部做完，除非你智商特别高，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完不成的。所以 没关系，高考的那个数学卷我也从来都做不完 啊。对， 没完成过是不是？ 但是像数学呢，它基本上考的就是叫初等数学，比较简单，不会想的那么难。它主要管理者嘛，它不能说让你考奥数，对吧？ 对， 初等数学。那么逻辑是非常有意思的，逻辑这是大多数的我们原来学的比较少。比如这里可以给大家。 逻辑题好难啊，我逻辑还蛮差的。 我也很差。 你知道感性的人通常逻辑会比较差。 那我们来一道。 来一道 好不好？ 好，来一道哈。来一道我来讲哈。就极大多数听982的听众都是好听众。极大多数听982的听众都是好听众。但有一些不听982的听众也是好听众。所有的听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水水。不是，他 逻辑是错误的。我判断 你逻辑差， 是错误的。 这只是题目。 题目 啊，这么个， 你居然敢质疑题目是错的？你这个考生也是不 行。然后这个那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如果刚才我讲的那句话是真的，下面有 A B C D E。五个选项哪一个也是真的？ 咱们稍等一下哈，咱把这个题干先理一下哈。绝大多数听982的听众都是好听众，但是有一部分不听982的听众也是好听众。所有听982的听众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水水， 对 吧？如果这个是真的，好的，那哪些 A B C D E？ 就所有喜欢水水的都是好听众， 不对。 所有喜欢珊珊的不是水水的，水水和珊珊的都是好听众啊。要不然这 没事，水水就行，咱们一起听完。 对，我们是同学嘛。对。 好。 B， 一些喜欢水水的人是好听众，一些喜欢水水的人是好听众。 我觉得这个先放着吧。 然后，极大多数喜欢水水的人都听982，极大多数。喜欢水水的人都听982。C， 第一些喜欢水水的人也不听982。一些喜欢水水的人也不听982。 这是 D。 E， 不听982中是好听众的比听982的少。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这件事情不能看这个选项本身的正确还是错误，你要看是怎么从上面那个逻辑去推导过来的，对吧？你给我分析一下你的逻辑是怎么推导的。 听一下你的逻辑啊。 因为绝大多数听982的观众是 好听众，是的。 然后一部分不听982的也是好听众。 所以好听众包括绝大多数听982的和一部分不听982的。对。 对 吧？ 然后所有的听众都喜欢水水。 所有的好听众都喜欢水水。所有听982的都喜欢水水。 所以好听众都喜欢 水水， 所以说好听众包括绝大多数听982的，还有一部分不听982的人都喜欢水水。 对， 好的。 然后一部分喜欢水水的人，也喜欢982，那就看有没有喜欢水水的人不喜欢982，对不对？ 我不知道。 继续。 然后 再念一下五个选项吗？再念一下五个选项，我要听一下直观感受啊。 我觉得我答错了，因为我觉得 好像不是很 这个面容上没有露出。 再来一遍，五个选项。 所有喜欢水水的都是好听众 啊，这个肯定不对。A 咱们先排除 ，A 不对，对不对？我要排除法，说还有 A 不对，对不对？ 对 ，A 是不对。 好的，那我们是 B C D。一些 开心词典排除法。 一些喜欢水水的人是好听众，一些喜欢 对。一些喜欢水的人，我选 B。 你选 B 对吧？我们先放在这儿。 先放在这儿。 绝大多数喜欢水水的人多听982。 绝大多数喜欢水不一定。 不 一定。 行， 我不选 C， 我觉得 C 不 对。 对， 一些喜欢水水的人也不听982。一些喜欢 D 吗 ？D。 这个 D，你从题干看也 是 对的。 是不听982是吧？ 就一些喜欢水水的人也不听982，喜欢你的人不听982。 对啊，一些嘛，不喜欢我的人也听982。 但是这个是不能从题干推导出来的呀。他没有说就是所有的好听众，就是982的听众是喜欢水水的绝大部分，就是他说的是听982的喜欢水水，可是没有说就是有一些人不听982但是喜欢你。 OK， 对吧？对吗？我不知道 ，E 是什么？ E 肯定是不对，我觉得。 E 是不听982 中是好听众的比听九八二的少。 嗯，这没有办法判断。 对，嗯，我选 B， 不管了。 选 B 或者 D 吧。 正确答案是 啊，正确答案，所以我觉得水水情商高，智商也高。 嗯啊，是 正确答案是 D， 对 对 D 的 D 的。你就其实 B 和 D 它是很有混淆，对吧？ 对。 你跟 B 里面呢，你可以换成这个一些不喜欢珊珊的人不是好听众，对吧？ 对。 不，一些不喜欢水水的人不是好听众，但是我们说的是喜欢水水的都是好听众， 对， 嗯， 所以 D 的话， 喜欢水水的都是好听。 他实际上，你就看，其实他的基本上是这样。刚才那个，我觉得水水解释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第一个，所有喜欢水水的都是好听众， 嗯， 对吧？ 嗯， 而好听众又分两类，一类是听九八二的，一类不听九八二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听众。所以有一些好听众是不对，有一些好听众是不听九八二的。 对 ，OK。 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他 D 之间有点懵了，我觉得可能 D 听起来更像一点。 就是觉得 B 和 D 听起来有点像，就是逻辑是有点 对 啊。 所以这道题真的其实要做挺久的，对不对？就一道选择。 但是你只有九十秒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哇天哪！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考的那个就是类似，比如说什么你姑姑的。大姨的什么孩子应该叫 他 什么这种 对，就大因为大多数的人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在没被训练之前，他都是会按照生活的逻辑去推导，那这个过程会很长，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被训练的， 可以是被训练的。 但是施华，你有觉得就是自己因为要做这样的 MBA 的一些比如考学的培训或者是咨询，而让自己平时的生活和工作真的有很大的一种提高和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吗？ 那一定是会有的， 真的会有， 一定是会有的。 嗯， 的确是因为你读商学院之前跟读商学院之后还是会差别非常大的。 嗯， 第一呢，第一个就是你会在你的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际上你很久没有学习了。 嗯， 你再进入到学校去学习，你会有一种叫求知若渴的这种。 会 会很想学习， 会很想学习，你会很认真，比你在本科的时候学的会要好很多。 对对，其实本科的时候就好像都没有粉，就是大家很年轻，然后刚进入校园，刚放开，会有一种我想去看看这个世界的感觉。 我不知道就在大学的时候，你们晚上写作业一般写到几点？ 晚上还有作业写呢， 还有作业呢，是整个学校还有作业呢。 大学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其实晚上没有作业的。 但是MBA 的同学。大多数写作业都要写到12点以上。 天哪！ 对，就你一到学校，你写作业、做案例、做分析。 不好意思，我想先问，就是我突然间有点混淆 ，MBA 是全日制的吗？ 有全日制，有在职的。对，你在读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你有礼拜六、礼拜天你来，你跟同学们一起做作业，也要做到很晚的。 我的天哪！ 对， 所以很辛苦， 很辛苦，但是他收获一定是会很大的。几乎所有的顶级商学院。他比如说前日的学生，他基本上第一年都没有晚上12点之前睡觉的。 嗯， 那都必须要那么晚，要不然你的作业是完不成的。 那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最后的这个时段啊，就是想施华还是在最后能够给广大的就是有意愿去报 MBA 或者是他想要去 MBA 学习的同学们，我觉得一些激励或者一些你觉得特别特别实用的一些就是建议吧，好不好？在最后的这样的一两分钟的时间。 好的好的，其实我是觉得几乎所有的当你决定要读 MBA 的时候，首先要恭喜你啊，你做出了可能是你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因为这对你未来的发展帮助一定是会很大的。不论刚才讲到的学习还是你的朋友，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讲有朋友有未来，对吧？也就是说你有一群好的朋友，有一群正能量的朋友，那实际上对你的帮助会非常的大。尤其是会去选择读 MBA 的人，都是爱好学习的人，而在整个社会里面，爱好学习的人一定他会逐渐的走到金字塔的顶端。所以当你选择的时候，我就要恭喜你，你做出了人生一个最重要的选择，也应该来讲呢，未来你一定会回过头来看最正确的一个选择。那第二个呢，当你决定读 MBA 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你就要选学校。那选学校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的职业发展是什么，你的未来在哪里。因为并不一定你一定要非得都要选顶级名校，因为每个学校它都是不一样的，它有不同的特点。就比如说如果是你做营销的，未必清华最好，那中国传媒大学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有很多做媒体做营销的人，他 它都在那里，它的资源汇集地可能在这方面的资源是最多的最好的，所以你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的职业发展在哪里。当你确定这个问题之后，才去选择你自己的学校。当这个确定，接下来你就要进入到考试和备考的阶段了。那么相信呢，你一定要找到组织，一个人